攻读伊撒伊亚先知书第39章。那时，巴比伦王巴拉丹的儿子莫洛达克巴拉丹给西泽克雅呈上书信和礼物，因为他听说西泽克雅患病好了。西泽克雅对他们非常高兴，就叫使者参观自己的宝库、金银、香料、珍膏和武器，以及他府库内所有的财宝。凡他宫中和全国内所有的，西泽克雅没有不叫他们参观的。伊撒伊亚先知来到西泽克雅王前，对他说：这些人说了什么？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到你这里来的？西泽克雅回答说：他们是从远方，从巴比伦到我这里来的。先知又问说：他们在你宫里看见了什么？西泽克雅回答说：凡我宫里所有的他们都看了，凡我府库内所有的没有一样我不要他们不看的。伊撒伊亚遂对西泽克雅说：你听万军上主的话吧，看，日子要到，凡你宫中所有的及你祖先直到今日所积蓄的都要被带到巴比伦去，什么都不会留下。上主说：此外，由你所出及你所生的子孙中也有一些要被掳去，在巴比伦王的宫殿里充当太监。西泽克雅便对伊撒伊亚说：你所说的上主的话很好。他想，只愿在我有生之日有平安有安全，